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第五篇，贼骨头。于兆远先生是1958年春季被组织部门送到加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。此前，他在兰州市西固区人委任工商管理科科长兼劳动工资科科长。他在加边沟劳动教养将近3年，被送回兰州，继而被遣送原籍金塔县监督劳动到1979年。有一次，邻居家的一位妇女问他，听说加边沟的右派都饿死了，你怎么没死掉？他回答说，我是个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。他说，他曾经是加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，可是他并非一去就偷东西的。右派们到了加边沟，第二年就饿死了100多个，可那时候他一粒粮食都没有偷过。他出生在金塔县的农村，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做个老实人，要正直本分。他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，有点文化。他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教他读《三字经》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。父亲还对他讲过《曾子之廉不引道权》和《其人不识嗟来之食》的故事。他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。所以在加边沟一开始，他即便是腿肿了起来，脚胀得穿不上鞋，头肿成了大南瓜，他也依然耻于盗窃。在饥肠辘辘、人困马乏的日子里，他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，就去撸草籽儿、撸树叶聊以充饥。他小时候放过羊，种过地，知道什么植物可以吃，什么不可以吃。加边沟冬草洼生长着很多白刺科，白刺科有2种，一种开红花结红果，状如枸杞，能吃，其卵形的叶片撸回来拿开水烫一烫，挤干捏成团儿就能吃。另一种开白花，也结红果，果实呈葫芦状，骆驼特别爱吃，但是毒性大，人不能吃。有些城市来的右派不知道，把葫芦形的采来吃了，中毒死了。还有一种剪毛草，长很多的枝杈，开黄花，其状如千头菊。这种草籽儿炒熟了干嚼都行，咸，涩味重，但却没有毒性。但是到了1960年的春天，于兆远突然就偷起粮食来了，因为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。一个是永登县一中的教师，姓巴，名多学。巴多学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，永登县人。 这是个胆小的掉片树叶怕碰破头的人，老实本分极了。在田野上劳动，别人摘个黄瓜给他，他吓得一把推开，说：“你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？”此人在春天临近的时候，躺倒起不来了，奄奄一息之际，对身旁的人说：“能不能给我一支烟？我想吸支烟。”于兆远从一位榆中县右派那里要来了一撮旱烟末，卷了一颗烟，点着，放在巴多学的嘴上。巴多学用他干枯的树枝一样的手指，哆哆嗦嗦地扶住了烟，吸了几口，就闭上了眼睛。沈大文是甘肃农大的教授，留美博士，研究植物分类。他和于兆远在一间宿舍比邻而眠，已经将近两年。于兆远来加边沟之初，农场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，沈大文还讲过课。这个人不偷不抢，饿得不行了，就到草滩上撸草籽儿吃。他比巴多学、唐岛还早几天，已经好些天失去行走的能力了。但是，他不愿意麻烦别人替他打饭，每天去伙房的路是跪着走去，再跪着回来。他在膝盖上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，以减轻膝盖触地的疼痛。巴多学死后两天的夜里，大约十一点钟，他把嘴对着于兆远的耳朵说：“老于，我想吃个糜子面饼饼。”于兆远很惊讶，回说：“老沈，快到半夜了，我上哪儿给你找个饼子去？”沈大文说：“求你，给我找个饼子。实话，我这会儿真是想吃个饼，饼子。”老沈，于兆远刚要说话，身旁的右派分子杨乃康捅了他一下：“嘿，老沈可能不行了。”于兆远的头皮噌的麻了一下，穿上棉衣就跑到伙房管理员的房子去了。他跟管理员说，替沈大文要一块糜面饼子。管理员把他轰了出去：“去去去，沈大文要一个饼饼，李大文也要一个饼饼，王大文也说要个饼饼，我哪有那么多饼饼？”无奈的情况下，他又跑到大队长梁敬孝的房子去，把梁敬孝从被窝里叫了起来，说了沈大文的情况。他之所以敢在半夜里去找梁敬孝，是因为他自认为梁敬孝对他不错，说不定会给他这个面子的。去年春播的时候，梁敬孝在地头上问：“你们谁会撒胡麻？”人们都说不会，就他说了一声：“我会。”梁敬孝问：“你撒过胡麻？”他回答：“我十三岁就跟我嫂子种过地，我撒过胡麻。”梁敬孝不信他十三岁种地，问他怎么撒胡麻。他抱了一个装着胡麻的生子走进田里，然后抓一把胡麻甩到生子上，胡麻撞在生子壁上就散开来，均匀地落在田里。他撒了几把，梁敬孝很满意，说：“你还真是个农匠啊。”梁敬孝原想亲自给几个右派演示种胡麻的技术，此刻他说了声：“你们几个人听于兆远的，他叫你们怎么种你们就怎么种。”然后转身就走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凡是农业上的技术活，梁敬孝就都派他去做。这一天，梁敬孝果然给他面子，他说：“去，你跟管理员说，给沈大文两个饼饼，就说我说的。”于兆远 领到了两块糜子面饼子，总共五两，高高兴兴地拿回去给沈大文吃了。他想，可能沈大文能多活几天了。可是，第二天清晨起床的时候，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。他喊了两声沈大文，也不回答，伸手摸了摸头，已经冰凉。不到三天的时间里，巴多学和沈大文相继命丧黄泉，这件事强烈地震撼了于兆远的心灵。做一个正人君子的信条，在他灵魂深处动摇了。他想，沈大文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，吃过很多的草籽儿都没有中毒，却还是饿死了。我呢？我还能熬出加边沟去吗？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能不能活下去？怎样才能活下去？这个问题，于兆远苦苦地思考了几天，终于他做出了决定。一天，在公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当地休息，他走到杨乃康的身边坐下，试探着说：“老杨啊，饿得走不动了，得想个办法呀。”杨乃康没有说话。他又说：“总得想个办法嘛，就这么等死吗？”杨乃康叹了一口气：“哎，有啥办法？我有啥办法？你脑子灵，你给我们想个办法嘛。”于兆远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办法我倒是想了，就是做起来难度太大，不敢做呀。”杨乃康的眼睛盯住了他。“什么办法？你说你想做什么？”于兆远没有回答，扭过脸去。杨乃康追着说：“你说嘛，有啥办法你说出来嘛，说出来你要是办不了还有我嘛。”于兆远觉得是火候了，就说：“这办法其实也简单，就是怕你不敢干。”“嗨，那你先说出来嘛，你说出来再说我敢不敢的事情嘛。”“那好，我就说说我的办法。我的办法呀，就是做无本钱的买卖。”杨乃康一下子睁大了眼睛。“啥？你是说抢人去，劫道去？嗨，看你说的，我能干那种事情吗？我不想活了。”“那你的意思是？”“我是说，我想偷仓库的粮食，你干不干？”杨乃康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咬了咬牙：“他妈的，干！ 不了不就是一个死吗？三天以后的一个夜晚，半夜时分，他们拿了一根准备好的竹竿，竹竿的一头被于兆远用瓷片削出了45度的尖角。他们悄悄地来到了农场的粮库旁边。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粮库旁的一只大黑狗，那只狗汪汪地叫了两声，朝他们扑过来。但是于兆远低沉地吼了一声老黑，那狗就不叫了。因为经常从库房拿种子和放回没播完的种子，大黑狗已经和他熟悉了。大黑狗像闻什么气味一样，在他的腿旁边转了一圈，摇摇尾巴离开了。不过他和杨乃康没有动弹，他们事先商量好的，等狗叫过以后，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动静。这是加边沟农场最大的一个仓库，它的西头挨着磨面房，汽车把从外头调拨来的粮食拉到这儿来囤积，然后每天从库里出粮磨面，供加边沟和新天屯作业站的大灶使用。磨面房旁边有一间小屋，住着一个二劳改，也就是劳改犯刑满留厂就业者，在这儿专职看守仓库和磨面房。果不其然，看守室的门轻轻地开了，一个黑影走出来，顺着库房走到东边的山墙，绕过去，从库房北边往西边走去。那个人回到看守室，才低沉地骂了一声：“你这个虾熊，胡吼啥呢？”一切又归于寂静。于兆远轻轻地对杨乃康说：“走，上。”对这个仓库，他们熟悉极了。库房里边砌了一堵墙，把空间隔成了一大一小两间。小间里堆放着粮食种子，他还知道靠着北边的墙壁，一麻袋一麻袋的麦种落得比窗户还高。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到第一个窗户下边，于兆远把一条床单展开来铺在地上，然后扶着墙壁蹲下去，叫杨乃康上他的肩膀。杨乃康的一只脚踩上他的肩膀试了一下，说：“干脆我给你支架子吧，你不行。”于兆远说：“你快上吧，我就不信支不住你。”杨乃康不再犹豫，两只脚都上了于兆远的肩膀，说声：“起。”于兆远扶着墙壁往起站了两下，却没有站起来。杨乃康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回答：“真不行了，腿没有力气。”杨乃康说：“蹲好蹲好，我下来。”他下来以后说于兆远：“我说我支架子，你非要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你支架子，你支架子，我真是不行了。”于是于兆远踩着杨乃康的肩膀被拖起来，可就算拖起来了也还是不太高。这个仓库很高大，它的透气用的窗户离地面大约3米。于兆远站在杨乃康的肩膀上，眼睛刚超过窗户台。他一手扶窗户台，一手去推活动窗户，把窗扇推开个缝隙。他把立在旁边的竹竿举起来，探进窗缝，把窗口再推大些，顺势将竹竿捅进去。他看不见里边的东西，所以只能试探着往里捅。因为第一次做贼，神经紧张，心跳的有点喘不上气来了。他只好停顿一下，喘喘气，然后再捅。竹竿和窗棂的磕碰声 本来很小，但是在他听来如同打雷一般。他是怕狗叫起来，所以每发出一下磕碰声，他都要静一下，倾听周围的动静。终于通过手的感觉，他知道竹竿触到了麻袋，这时候他才握紧竹竿举起来，用力地把竹竿插进去，然后他用两只手倒着收回竹竿来，摸了摸前端的竹筒，竹筒里有几颗麦粒儿。他的心突突地跳了几下，把竹竿斜过去，将麦粒儿倒在地下的床单上。他兴奋地说：“插上了。”杨乃康也很兴奋，用力挺一下腰板说：“插上了吗？好，接着插，接着插。”他接着再用更大的力气把竹竿插进去。后来杨乃康的腿颤抖起来了，说：“不行了，我支撑不住了，下来吧。”他小心地把窗户扇用竹竿捅一捅关上，说：“好了，你蹲下，我下来。”杨乃康是慢慢地往下蹲的，但是他的腿一软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。于兆远也摔了下来。于兆远摔得可是不轻，他的头撞在墙角的水泥地上，发出很重的响声。他痛得叫了一声，立即仓库那边的狗吠了起来。他们顾不得疼痛，卷起床单，拾起竹竿，撒腿就跑。但是跑出没几步远，狗就扑过来了。杨乃康往地下一蹲，做出摸石头打狗的样子，但是于兆远拦住了他，说：“不敢打，不敢打，越打越走不脱。”他发出很亲切的声音喊狗：“黑子，不要吼，过来。”那狗还真听话，不叫了，轻步跑到他跟前，围着他转。他摸了一下黑狗的头，又说：“回去，黑子，回去。”那狗围着他转了一圈，跑走了。这时候他才说了一声：“跑。”但是事情变得麻烦起来。他们跑出去几十步，那个看守追了上来，拦住狗喊：“追，快追，黑子。”人和狗又一起追过来，那人还大声地喊：“贼偷仓库啦，贼偷仓库啦。”这时候他们已经跑到了仓库北边的菜地附近，那里有两棵沙枣树，他们急忙躲到沙枣树的后边。于兆远说：“跑不了了，那狗日的身体好，跑多远都能追上，得想个办法。”杨乃康紧张的嗓音都变了，他说：“你说怎么办？”于兆远没有回答，朝着追过来的人影改变了说话的嗓音，吼了一声：“王八蛋，你还要追吗？想活不想活了？”那黑影看不见人，便也不敢贸然的追过来，只是大声的喊：“来人呐，贼偷仓库了。”于兆远就怕他把人喊起来，于是他加重了威胁的成分，吼道：“王八蛋，你还要喊吗？再喊我可要不客气了。”那黑影说：“嘿，你狗日的嘴硬，你有胆量给我出来。”“出来，你个王八蛋，不要给粉不知道往哪儿擦。我劝你还是回你的房子去，你要是非跟我过不去，看我今天晚上怎么做死你。”那黑影不出声了，狗却汪汪地叫着。于兆远很明白，仓库附近农业大队的劳教分子们是不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，只有那些管教干部可能会起床，这是他最担心的，因为他们有枪。他就大声地说：“爷们儿，后会有期，我们走了。”于兆远躲在沙枣树后边，看那人没有动，就拉了杨乃康一把。 两个人大大方方地走出沙枣树，往东北方向的沙包走去。走了几步，看那黑影还站着不动，他们就加快了脚步。大黑狗一声又一声汪汪地叫着。 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